题，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为 15%。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天气，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的天气是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面情况。京承高速的赵全营进出京出口匝道侧翻了大货车和吊车，车辆无法通行，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其他的路线来绕行。机场高速大山子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西四环五棵松桥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因为今天10月8号是全国的高血压日。 说起高血压，大家并不陌生，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已经突破了2亿。高血压的危害虽然大，但却可防可治。日常管理血压有哪些诀窍？天气转凉，有些朋友的血压也跟着不淡定，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稳住它？每年的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给您说说远离高压生活。 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在高血压日好好的来说一说关于高血压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张主任这个不止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每次说到高血压这个话题啊，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互动就会特别的踊跃，也就是 由此可以看出吧，我们身边高血压的这个朋友确确实实数量不在少数，而且现在高血压确确实实是不是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我们认为这种老年疾病也出现在了年轻人的身上。 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啊，我们中国的高血压人群实际上有2亿多了，都是以亿为单位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周边的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多了，而且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因为是因为咱们现在目前很多单位福利比较好，都有体检，结果体检的时候呢，就会筛查出来很多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会发现呢，30岁、40岁，甚至10几岁、20几岁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都碰见过， 所以说原本我们认为的老年性比较常见的疾病，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年轻人的身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今天呢，又是这个我们说全国的高血压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里面，我们就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关于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跟大伙来说一说要远离高压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不经意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大家伙都知道吃咸了，我们说会影响血压，会让血压偏高。那除了盐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的行为方式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影响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张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今天呢，也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高血压日的主题啊也特别的有意思，名字叫做知晓您的血压，这是今年高血压日的一个主题。其实大家伙猛一听这个主题觉得有点犯懵，这知晓血压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吗？谁还不知道我的血压呀？我量一下不就行了吗？但是今年的这个知晓您的血压，它具体的解释是什么呢？说知晓血压不仅仅是清楚自己血压的一个数值，同时还应该包括知晓如何正确的测量血压，明白血压数值所说明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预防高血压以及高血压的危害等等，这些才都做到了，才能算是真正的知晓自己的血压了哈。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如何正确的测量自己的血压。在临床上会正确自己测量血压的朋友多吗？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说大家会发现啊，一个是电子血压计越来越方便， 也就是测量的这个手段进步了，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 对，再一个呢，因为咱们现在手机啊，我们很多的手机的 APP 都可以记录测量血压的这个数值，很多我们的这个血压计实际上都跟 APP 是相关联的，所以经常呢，除了单纯的测量血压之外，可以把这个血压的值测量了记录下来，那么拿给医生看，可以观察你自己血压变化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知晓自己的血压不仅仅是测一次的这个数值，我知道我现在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是知道了，什么时间测，这个我们说连续监测的这个周期到底有多久，它中间发生的这个高高低低的变化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血压出了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我们通过今年我们说高血压日主题宣传之后应该了解到的知识。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让张主任跟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这些，可能在日常我们经常测血压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的细节。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150-822 和 010-6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关注资讯的时间呢，大家伙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一共准备了2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上半段一道，下半段一道，会在每一道互动有奖问答这个题目之后啊，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精美的丝巾一条。那上半段选出一位朋友，下半段选出一位朋友。先跟大伙来说一说上半段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就是如果我们早晨自己监测血压的话，我们在一天一整天当中，除了早晨我们要监测自己的血压，可能还有其他的时间段也需要监测我们的血压，这一天当中我们到底要监测自己的血压几次是比较合适的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1到2次， B 选项2到3次， C 选项3到4次，我们每天应该监测自己的血压几次是比较合适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 我爱问医生，随时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已经结束的国庆假期对于北京天坛医院来说可以是意义非凡的。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首家整体搬迁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在10月6号起位于南四环花香桥东北的新院区全面开放式开诊。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特别亮，我就住这附近，大有好处。 那么走进门诊楼呢，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患者通过预约来到这里拿号就诊呢，是秩序井然。对于老天坛的患者来说呢，新院区的变化让他们更有切身的感受。 变化太大了，当一进来有点懵，但是看着路标什么的还是比较清晰，就人性化比较合理。所有你看室内的科的辅助检查好像都在这一个层面，不要楼上楼下跑，挺先进的。 新天坛为服务患者呢是亮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在现场体验可以发现，如果是第一次到院就诊，那么随时可以在24小时自助机上建卡预约挂号。那有病人需要轮椅的话，还可以随时扫码租用共享轮椅。找不到要去的诊室，只需要拿出手机微信摇一摇，就会出现 3D 的地图导航。建设历时近五年，建筑面积近36万平方米的天坛新院区，比老院区是足足扩大了4倍。俯瞰整个楼群呢，就像一艘巨大的航母，承载着这里作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的使命。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庸军说，按照第五代医院理念设计的新院将打造强专科大综合的新天坛。 搬家之后给医院四个定位，第一个是建立一个疑难疾病的诊疗中心，第二个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三个叫重大新技术应用中心，最后一个呢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全院的有庞大的物联网系统，跟患者直接相关的，比如像智能床位检测，病人几点躺在床上，几点离开床，在外边待多长时间，床上躺多长时间，这个都是靠智能感应的。还有像智能输液，陪过床知道家属盯那个输液器什么时候没液体要去叫护士，现在都是智能化的，会自动传输过去，护士随时能知道哪个地方没有液体。 继续来关注健康资讯。寒露节气已经到了，预示着秋天的结束，这一阶段大家要开始注意防寒了。常言道，寒露脚不露，寒露过后气温会逐渐降低，因此不要经常的赤身露体，以防寒凉的气息入侵体内。夏季的凉鞋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可以收起来了。有研究发现，脚和我们的上呼吸道黏膜之间有着密切的神经联系，一旦我们的脚部受凉，就会引起上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的收缩，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因此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足部保暖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每天晚上用热水来泡泡脚，减少一下下肢酸疼的发生，缓解我们一天的疲劳。老年人和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这个季节呢也应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防止冻出病来。换季的时候，衣服的搭配最好是薄厚搭配，以保暖为主，不穿单衣也是寒露养生的重要一点。这个时候寒露季节秋燥比较严重，我们还应该勤补水，可以多吃一些润肺润燥的新鲜瓜果蔬菜，比如说像梨、柿子、甘蔗、香蕉等等，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来说一说远离高压生活。因为今天也是全国的高血压日，我们知道很多的慢性疾病，甚至有一些特别危险的，我们说突发状况，都和我们的血压偏高有关系，比如说脑出血、脑卒中的这种发生。但是真真正正大家伙了不了解这种，比如说如何测血压，在测血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个在临床上可能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特别的了解。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啊特别着急，先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张主任。是双双，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自己的老父亲呢 高血压病史已经20多年了，同时呢在服用拜辛酮和贝他勒克这两个药。20天前出现了这个住院的情况，医生就跟这个父亲说让他停止服用高血压的药，但是他说老父亲已经85岁了，首先年纪比较高，第二呢就是高血压的病史也比较久了，20多年了，想问问这突然让停药科不科学呀？会不会有什么这种我们说血压突然升高之后带来的这种紧急的情况出现啊？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呢，得先要看看您的老父亲是因为什么原因住院的。 嗯， 那么比如说是不是发生了脑出血，或者是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这些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有的病人可能出现低血压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把降压药物停用了。那么后面需不需要再吃药，需要根据您父亲的血压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发生之后，他可能血压说他的病情平稳，那么后期又出现血压升高，那么可能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那么再加用降压的药物。年龄并不是 前世高血压，所以这高血压的药物就一直不能停，有可能发生心梗之后咱血压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间段不高了，偏低了，所以说医生才让您停止服用。所以说其实在血压的这个控制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回答，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这个问题了哈。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咱们一开始不是说到了咸盐，盐吃太多了会影响自己的血压吗？他就特别想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盐会影响血压，还有哪些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呀？ 实际上很多原因。那首先我们说不能改变的就是家族史，比如说您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高血压的情况，那可能您就需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咱们不可能改变父母 基因，咱没法变。 对，那可能您就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注意了，比如说久坐不活动，不注意这个适当的这个运动，那么熬夜，工作比较紧张，压力大，那么特别刚才我们讲到很多的年轻人他发生高血压，高血压年轻化了，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高盐的这个饮食，特别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快餐文化。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北方人可能跟南方人相比吃盐更多一点， 口更重一点。 对，还有一些半成品或者我们从超市买的东西啊，或者是酱油，这个一些腌料，实际上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这都是咱们需要注意的。 其实这个高盐饮食不仅仅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盐的量我们控制，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好多的食物这含盐量都不低。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买的一些半成品快餐之中的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需要它的含盐量的注意的情况。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这个阿姨，这个血压就特别的高，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得控制盐，然后这阿姨特别纳闷，说我每天盐吃的可淡了，这个我们家都是用小勺，有这个控盐勺，我每天都是小勺控制的，然后呢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盐吃的是不多，问题是他早上吃这个早饭的时候一般都就一盘咸菜，这咸菜这一口一口的没少吃。后来我就跟阿姨说，我说阿姨你吃这么多咸菜你算上这个咸菜的含盐量了吗？这阿姨跟我说咸菜我没放盐呢，他不知道这咸菜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多的盐分在里面的。 对对，所以这个咱们可能就需要，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酱油，或者咱们演的一些就是超市里买的熟食，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甚至我们说有的这个饼干啊面包，虽然我们吃起来是甜口的，但是仔细看这个配料表当中里面都有这个我们说钠盐的摄入。 对，还有一些就是饮酒，大量的饮酒，大量的吸烟，那么还有咱们很多年轻人现在喝这个咖啡，浓的咖啡， 浓茶， 对，浓茶，这些都是需要咱们注意的。 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浓茶啊，浓咖啡啊，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适量，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测量血压的时候，那么在测量血压的测量前的半个小时，那么注意不要什么这个进食浓茶或者是这种浓咖啡。 尽量少喝这种我们说有这种神经兴奋的这种饮料，咱们得在测血压前半小时咱就不要再喝了，要不然可能会影响这个血压的准确度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问说，这个高血压这个是自己体检的时候才查出来说是高血压，但是他平时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高血压一般不都有头晕的情况出现吗？自己从来没有过头晕的状况， 这为什么也查出来这个有高血压了？ 首先啊，我们先说，不是所有的头晕都是高血压，那么也不是所有的高血压 都有头晕。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年轻人之中啊，我们谈到这个高血压的危害的时候和需要治疗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讲，虽然没有感觉，但并不等于说高血压的危害不存在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说，正当壮年，有的年轻人就突然发生脑出血了。那实际上仔细再一问呢，他就有高血压，但是没有进行治疗，因为没有症状，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危害。等到发生真正这种比较严重的危害了，比如说脑出血了，那么这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 也就是说，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在没有发生紧急状况之前，他不会有身体的这种预警信号，他也不难受，也不头晕，然后也不胸闷，完全没问题。 实际上你要仔细的问，那么你有没有头晕的情况，他可能稍微一回忆啊，确实有的时候觉得我这个好像一到下午就觉得脑袋发沉，头晕晕的。那经过加压治疗之后，他会跟你讲，诶，我好像觉得这个我一下子神清气爽，脑袋清醒多了。他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症状，只不过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有的人觉得比较劳累，说我工作比较紧张，是不是累着了？ 有很多的我们说高血压发出的前期、早期的这种预警信号容易被大伙忽视，可能会觉得哎呦是疲劳导致的，或者说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工作太紧张了导致的，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可能去忽略高血压带给我们身体的这种伤害。其实有的时候高血压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说它是潜移默化的，它默默的悄悄的一点一点的在侵蚀我们的健康。不像我们说有的疾病这一弄特别的疼，大家伙引起注意，我得去看，不能让它一直疼着。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耽误这个治疗，就是因为他前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身体不舒服。 对，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特别在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血压高了，但是他因为没有症状，或者是听到有的人讲说我这个高血压一旦吃药就不能 停 药了， 停不下来了。 对，所以他就觉得我没有症状，那还不如晚点吃药呢。 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体检发现自己有高血压这个问题的，那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哈，那对于血压的监测，我们比如说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是比如说健康的人群，比较年轻的朋友，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想象的这样，我一年只要体检的时候测一次血压就行了？那对于老年朋友，这个频度是不是就得增加一些？ 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挺方便的，因为咱们很多社区都会有自动测血压的这个地方。那么包括咱们很多的这个药店啊，或者是卫生站也都有测量血压的情况。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老年朋友，他家里就有测这个血压的血压计。所以我们年轻人往往无意之中测量血压，诶，发现我的血压原来也升高了，那么需要提醒注意。那么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讲了，健康的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年测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比较肥胖，有糖尿病，生活饮食刚才我们讲到不规律，不太健康啊，那活动也比较偏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半年测一次，那注意监测血压。还有一种，有的病人就是来看病的时候，他不是所有的时间段测血压都是高的，那么他可能有间断正常的时候，那像这种即使他目前来说没有建议用药物，那可能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另外同时要注意监测，就要缩短这种监测的时间了， 监测的周期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的认证标准其实是高压140毫米汞柱，低压90毫米汞柱，如果您超出了这个标准的话，应该算是高血压的一个认证范畴了。 对，但是刚才实际上也讲到，就是测量方式和测量时间和测量的注意事项了。 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测量的这个准确度哈。 对呀，比如说你刚刚去跑步，跑完步以后回来马上就进行血压的测量，那这个时候肯定不是 偏高吧。 对、 肯定是偏高的。而且这个我记得张主任也跟大伙儿说，提前30分钟如果喝了浓茶或咖啡，也有可能影响这血压的准确度。 对，比如说情绪激动，那可能刚刚跟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们可能争吵了几句，那这时候可能血压就容易升高了。 好，那也就是说在测量血压前半个小时，我们至少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避免喝浓茶和咖啡，同时避免这种情绪大起大落的这种波动。 对，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有憋尿的情况。比如说早晨起床，有的就是朋友呢可能着急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还是一个憋尿的状态。不要紧，我觉得可以去上个厕所，那回来休息以后我们安静状态下再进行血压的测量，不要太着急去测量血压。 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啊，测这个血压并不是每次测血压值都偏高，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也想问问张主任，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般对于自我血压想进行一个监测的话，我们是不是至少一天当中得测好几次，然后取一个综合数值？ 是这样啊，因为原则上我们很多病人可以就是每次呢一共是间断测三次取一个平均值。 嗯， 那有的病人呢，比如说有的大妈特别紧张，那您这种连续测三次可能越测越高就不准确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您测一次就行了。但是我们讲时间段呢，一般来说我们在早期的监测，比如说您早上测一次，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午测一次、那么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前可以测一次，实际上我们就讲大概三个时间段。 那也就是说对于自我的血压监测其实一天三次是比较合适的。 对，但是有的朋友说因为我要上班 没条件。 对，那怎么办？那就是早晨测一次，晚上睡前测一次。 那也就是一天两到三次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监测周期。 对，但如果说中间出现有头晕的情况不舒服，那您就可以随时去测量一下。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电子血压计到底测得准不准？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解答一下大家伙关于测量血压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疑惑哈。大家伙关于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在全国高血压日跟我们的张娟主任进行很好的互动和交流。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随时呢把您的问题告诉张主任，张主任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解答。大家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大家伙回答非常的踊跃。咱们下半段开始的时候，公布一下最终获奖的听众朋友，也和大伙来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其实正确答案，这个张主任刚才已经为大伙揭晓了，就是我们自我监测血压一天几次是比较合适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两到三次。下半段我们还会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下半段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远离高压生活。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最南，福建岛西海峰，南以566万整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这样的情况。 路况信息。 要集中，西四环五棵松桥、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到三次，早晨起来一个小时之内空腹测量一次，下午的3点左右测量一次，还有就是晚上睡前一小时再测量一次。这是不是说的比较准确啊，张主任？ 实际上早晨我觉得可以放宽一点 啊， 不用说非得一个小时之内。 嗯， 我们觉得1到2个小时之内 都没问题。 嗯， 尤其是半个小时之内咱喝了浓茶或咖啡会不会影响，会还是不会？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张主任，有听众朋友在我们上半段的时候就在问说，电子血压 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您要是用的是家里也用的是水银柱的这种血压计， 嗯， 因为我们医院都是有定期的这种测量的检测 啊、就是这个仪器它也需要定期的去维护它。 对对对，因为水银柱您在开关的时候要注意关闭，不要有水银泄露啊等等这些情况可以了。但是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用药，或者是我们要诊断高血压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孩子去体检，一量血压150、160， 哎呦， 那可能 高了， 高了，那是不是真的是高血压了？那我们讲，有的人呢，他也说一到医院，我 有没有高血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相应至少每天得测2到3次，然后连续记录。 对，比如说像最近天气开始变冷了，有的人可能 特殊周期啊，我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因为有很多怀孕的朋友，尤其是现在二孩放开之后，这种高龄的孕妇在怀孕的时候测自己的血压的时候，发现哎，血压偏高了。有的朋友呢偏高的比较多，有的妊娠期的时候呢偏高不是特别的多，就有点纳闷，尤其是怀孕的时候，大家伙又有这个困惑，血压偏高了是正常现象啊，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也得服药啊？服药会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啊？ 对，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我们特别想专门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二胎这个放开之后啊，很多这个女性她在生一胎的时候血压是正常的，可是她后面呢可能就高血压了，那等到生二胎的时候，这个可能就需要注意了，因为妊娠它会加重负担，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出现血压波动，甚至出现这个影响到这个妊娠的这个情况，甚至必须终止妊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提醒您，那么在准备要二胎之前一定要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如果有出现高血压需要治疗的情况，一定要和心内科专科的医生联系，那么我们要看加什么药， 因为我们讲了妊娠期高血压，那特别是需要服药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有很多药物妊娠期高血压是不能用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稳定血压的药有的时候在这样 的很多高血压妊娠期是不能用的， 不能用， 对，怕影响这个胎儿的这个发育。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跟您的心理科的专科医生联系，看看是不是需要用药，那么用什么样的药物。特别还有一个生完以后哺乳的时候，很多药物也会影响这个哺乳，所以可能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个我们特别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说因为我有高血压我不治疗那么等到妊娠中期的时候血压突然的这个升高了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必须要终止妊娠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在尤其是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尤其是对于高龄的这种孕妇，我们在怀孕的早期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把我们的血压进行一个定期的这种监测，看看数值到底稳不稳定，有没有偏高的情况，如果有偏高的话咱们尽早的去干预它，让它保持一个稳定状态。 而且原来没有服用降压药物，那么现在需不需要服用这个降压药物都需要专科的判断。 好我们继续来看王桂敏，是老听众了。他说自己啊测了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白天呢发现血压有三次是超标的，是15090这样的一个数值。他说正常活动，这个没有剧烈活动的情况之下有三次超标，夜间呢有一次血压超标，当时呢也正在睡觉。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需要调整用药吗？ 我觉得偶尔的一次到两次这种并不需要去调整药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您在测量的血压的时候，这个胳膊是不是自然下垂，那么特别是晚上睡眠的时候有没有正好对压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测量的这个血压的这个装置所以这个都是需要特殊注意的。 所以说一次两次偶尔的这种您不用太过担心，如果特别担心的话咱再背一天，看看是不是还是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注意生活方式上的改变，那么可以隔一段时间我们 再 复查一 次。好，说到了刚才我们说测量血压的时候的一些仪器的佩戴哈，我们刚才跟大伙介绍的说我们尽量电子血压计选择这种在量胳膊的，别选择量手腕的，可能准确性更高一些。那左右手有讲究吗？ 左右手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上次也讨论过，这个挺好的问题，可能大家都没有太注意过。那么我到底是测左侧还是测右侧呢？实际上我们在讲呢，您在第一次去测量诊断高血压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您两侧都是要进行测量的。 测左胳膊再测右胳膊。 对，因为大多数人啊他这个两侧胳膊可能数值差不了太多，但是呢有的病人呢可能左侧和右侧确实有相差，那么原则上我们讲我们正常人可能差10以内，只要不超过20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两侧测完之后呢，我们选择相对高的这一侧进行测量。那么如果说左侧和右侧的血压测量超过20了，那么要小心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病变。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您到医院里面及时就诊 好 检查。 所以说左侧右侧咱先都测一下，看哪边数值高咱以哪边的数值为准。 对，然后咱们就测高的那一侧。 但是如果数值差太多，超过20毫米汞柱了，咱就得留心， 还是马上到医院里来进行检查吧。 这肯定不是一正常现象，肯定是有问题了。好，那这个比如说在我们的测胳膊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测这个大胳膊，这个位置有讲究吗？比如说超过手腕就行，还是说尽量靠这个胳膊肘更近一点？ 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了我们是在上臂的这个测量，超过我们这个肘窝的大概1到2厘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多数大家都知道在哪测量，但是需要注意就是袖带绑的不要太紧。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自己测量的时候 勒得特别紧， 对，勒得很紧。这个还有的个别呢就是放得很松。一般来说呢我们讲1到2指我们这个松度就可以了，适度就行，不要说绑得太紧或者绑太 松。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到冬天了快到冬天的时候呢，大家衣服穿的可能比较多， 厚一点。 对，我们经常发现老年人隔着毛衣 甚至隔着外套进行血压的这个测量，这是肯定不准确的。 哦，也就是说尽量我们是让它紧贴着我们的皮肤，或者说我们穿一个薄薄的这个秋衣什么的。 我们尽量还是要求贴紧皮肤， 贴 紧皮肤，因为您在家里测量还是脱掉衣服比较方便的。这样呢我们还是一个标准测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坐姿。那我们发现呢，有的病人呢，他来了之后翘着二郎腿，可能他习惯是这样的，甚至我们看到年轻人呢，有的时候一边测量一边抖腿，一边测量一边讲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血压数值测量的话，我们得保证坐姿首先是正确的，别翘二郎腿， 对， 别抖腿， 要放松， 放松的状态。同时呢，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咱们就不要说话了， 对， 保持一个比较放松平稳的状态。 对， 好，这个血压带咱别绑得太紧。很多的叔叔阿姨总觉得这个绑太松了，是不是测得不准呢？他不知道这血压带还要充气的，充气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他就勒紧了。 对，经常有的时候甚至测完以后，我们这个 都勒红了吧。所以说大概我们绑上了之后能插进去一到两根手指头，这个的松紧度是比较合适的。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好运旺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已经高血压十多年了，最近有头晕和头胀的情况，想问问怎么回事，这是血压控制不住了吗？ 首先我们得看数值因为我们讲了，不是说所有的高血压都有头晕，也不是说 所有的 头 晕 都 是高 血 压。 那么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颈椎病，那么好多年轻人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首先要看看您测量血压是不是升高了。 好，还是以血压的这个数值为准。田庚想问问您，说这个帮家里人问一个问题，有高血压，长期吃贝塔乐克这样的药行不行？需不需要换一下药呢？听说总吃这一种药啊不太好，是不是这样呢？ 并不是这样。首先啊，我们家药物大家都知道，我们叫长期服用。如果说没有出现血压的波动，或者是出现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有的降压药，有的人吃完之后可能会出现腿肿，或者是咳嗽那像贝特勒克呢，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心率很慢的这种情况，比如说40多次或者50次，那肯定就不合适了，那需要调整。如果说您服用完这个药物之后，血压控制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反应，不建议频繁的去更换药物。 很多这个高血压的朋友说，这个高血压的药得终身服啊，我不能中间停啊，我就服服这个药再服服另一个药，这样的话不会产生这个药物的依赖或者耐药性，这样的话我以后吃每一个药它都是有效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们讲这个药物起效它有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药物都是长效或者是缓释的这个制剂，那您更换药物之后它有一个起效的时间，那么还容易出现血压的波动，我们最主要的是不要血压波动的太大，所以千万不要频繁的更换药物。还有的病人就是自作主张，比如说我两天吃一次，我三天吃一次，或者说我今天吃这个我明天吃那个，这个都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慢性疾病的用药过程当中，如果要调药，不管是调整药物的品种还是调整药物的用量，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的。郭女士打来电话帮自己的爱人问一个问题，她说爱人已经60多岁了，患高血压20多年，一直都在吃药，控制呢也挺不错，但是最近啊血压突然出现了降低，她说吃了降压药鸡皮，高压呢降到了80多，停药之后血压现在恢复到了正常值，想问问血压突然降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已经停药一周了。 因为我们讲啊，血压的突然降低，首先是不是真的是血压降低了，这个肯定我们进行血压的这个测量，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血压测量是不是准确的。其次，那么有没有特殊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讲过，比如说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那么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体位性的这种低血压。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有的病人呢他可能坐位或卧位血压是正常的，一站立之后有体位性的低血压的这种出现。另外他有没有同时服用其他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有没有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药物，那么像这些药物也可能会有血压降低的情况。所以像这种情况建议您还是到医院里面咱们进行检查， 检查之后，然后再来确定您的这个情况。 嗯，我们只能够告诉您大概有哪些可能会导致血压的突然降低，但您到底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咱们不知道，咱们得去医院让医生看了您的这个情况，看了您的具体数值，咱们再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不是这些原因的话，医生给您找找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这血压突然降低啊？不管怎么样，血压突然降低肯定不是一正常的事儿。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您找到这个原因的。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服用叶酸是不是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发生？这个到底有科学的依据和论证吗？ 首先是这样啊，服用叶酸它不能这个预防高血压。那么为什么要补充叶酸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很多都可以去筛查同型半胱氨酸。 嗯。 那么有人认为呢，就是或者说我们讲有研究认为呢，那么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这个患者，那么合并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它发生卒中的脑卒中的这个几率是升高的、 oh. 啊，所以可以怎么样，要么我们讲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绿叶菜里面啊含有叶酸，我们就鼓励病人要 多 吃这个 绿 叶 蔬菜、 啊、那么即使吃了绿叶蔬菜之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还高，那么怎么办，我们就补叶酸，我们补 0.4 毫克到 0.8 毫克就行、 嗯、 而且叶酸现在很便宜也很方便，我们很多社区院就有的。 嗯，所以说服用叶酸一定是在已经有高血压的病史，同时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才有必要去单独的补充叶酸来预防这种我们说高危事件的发生。 对，另外我们觉得呢，比如说那您还要看看您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他经常吃快餐，那么绿叶的蔬菜补充不够、 嗯、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您要注意去补充。 嗯，但是正常的人群我们血压都没问题挺正常的，咱没必要提前的服用叶酸进行一个预防。 你服用叶酸它并不能预防这个高血压目前来说。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节目最后呢，我们选出下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丝巾。下面呢，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喝浓茶或者咖啡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呢？正确答案应该是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上半段的时候张主任就告诉大家伙了，测血压前半个小时不要喝浓茶咖啡这些能够让我们兴奋刺激性的这种饮料。那下半段我们选出的幸运听众朋友叫勇往直前，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寄送给您。今天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提醒大家在全国高血压日，我们一定得了解自己的血压，从此关注自己的血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梁红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健康从心开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走进满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